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44集，丹书铁券。一行人各有打算，很快来到许家门口。附近静悄悄的，也不知是大家都出去看灯了，还是早早就歇下了。唐范一看，大红灯笼两盏，朱门两扇，石狮两座，威风凛凛，气势恢宏，果然是大富之家。再经过两三代经营，如果还能维持不颓败，又或家中有人出事，到时候便也能养出几分贵气了。吉敏去敲门，未几，大门没开，开的是旁边的小门。里头的人探出脑袋，看见门外大批人马的情形，不由一愣。 你们这是？ 本官乃庐陵知县，奉钦差大人命前来捉拿徐遂归案。 那门子也是傲气，听到钦差二字，非但毫无惧色，反而皱了皱眉头。 我家老爷不在，请明日再来吧。 吉敏被气乐了，真没听过捉人还要挑个好时辰的。 废话少说，快点开门。 唐范看了席明一眼，后者会意，直接上前就是一串，门子哎呦一声往后翻倒，席明直接从小门进去，又从里头抬起门栓打开大门。门子大声叫了起来， 来人呐，来人呐，有贼子闯进来了，贼子杀人了。 唐范等人又好气又好笑，陆灵犀想要上去塞住他的嘴，却被唐范阻止，让他喊去。门子的叫喊声很快就引来徐家人，徐宅四下灯火陆续被点亮，许多家丁手提棍棒，气势汹汹地冲出来，结果看见的却是一大帮宫门中人，全都愣住了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怎么回事啊？ 一名中年人跃踵而出，声音颇具威严。 徐管家，他们说要来捉拿少爷的。 门子喊道。徐管家看到唐范身边的沈坤修士，脸色不由微微一变，冲着唐范抱拳道。 这位想必就是唐大人了。 唐范没有回礼，而是问。你家大少爷呢？让他出来吧。 不知我家少爷所犯何罪，还请大人示下。 唐范看了沈坤修一眼，后者道， 勾结考官，蛊惑考生，致使院士舞弊。 哼，沈学台这话就好生可笑了。我家少爷这次院士极为上榜，又没有在涉嫌舞弊人员之中，他既然勾结考官，怎么不给自己先来一个功名啊？ 废话少说，此事乃我沈家家门不幸，犬子自然也逃脱不了罪责。但徐遂怂恿沈思从头到尾策划院士舞弊，这个罪名却是逃不了的。我劝你还是不要狡辩了。 真是官字两张口啊，左右都是你家有力，想随意抓人就随意抓人。不瞒各位大人了，我家老爷如今不在家，受某位大人之邀去了京城，只怕半个月后才能回来，有什么事还请等我家老爷回来再说，小人也做不了主啊。 我们是来捉人的，不是来让你做主的，你若再不让开，就不要怪我先礼后兵了。唐范微微一抬手，身后弓箭手排成一队，箭矢方向对准了徐家上下。 徐家的家丁们何曾见过这样的场面，见状登时退了好几步，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。他们再横，毕竟不是要造反，还没有跟官府作对的胆子。徐管家没料到唐范强硬至此，明知道自家跟万阁老关系匪浅，还非要拿人。这种固执强硬的官员简直见所未见。但他也不想想，如果唐范担心得罪万党，在苏州的时候就不会对陈鸾下手了。徐管家咬了咬牙，想起自家老爷临出门前的交代，高声道： 请丹书铁券。 一名家丁小心翼翼地捧着檀木匣子走过来，徐管家打开匣子，亮如白昼的烛火照耀下，里面放着半片铁券，上刻铭文，字嵌一经，如假包换，正是永乐天子亲自赐下的丹书铁券，历经岁月而崭新如初，想必是被徐家人仔细养护保存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可范知府等人还是禁不住面色微变，不约而同望向唐范。见众人都被吓住，徐管家略有些得意： 好叫诸位大人知道，我徐家祖上立下大功，得天子所赐此丹书铁券，自那之后世代守法，从未有过犯禁之事。今日请出铁券，也非有意与钦差作对，乃是我家老爷如今不在，还请唐大人看在这份铁券的面子上，稍等数日，一切等我老爷回来再说。 为什么徐管家一定要唐范稍待数日呢？他不说大家也都能想到，徐兵上京城肯定是为此事去搬救兵了。如果唐范今天真的打道回府，到时候说不定形势就变了。徐管家不拿出铁券，唐范捉人倒也罢了，现在他已经拿出铁券，摆明筹码，唐范若还强行要求搜捕，届时传到京城，别人就可以说他目无君上，给他捏造出一条天大的罪名来，何苦呢？范知府心想，免不了有点幸灾乐祸。他早就说了要从长计议，结果唐范不听，非要过来，还不是被驳了一个大大的面子。现在骑虎难下了吧，年轻人就是冲动啊。眼下这情形，大家都觉得唐范有点收不了场了。吉敏终归是厚道： 大人，下官临时想起有急事禀报，还请大人移步，不如暂且放他们一马，明日再来吧。 徐管家闻言嘴角就露出一抹讥笑，但唐范却道：丹书铁券又非圣旨，若是寻常情况，本官自然要给面子，但现在徐家涉嫌谋逆，难道这等事情还要等徐兵回来再做主吗？说出去岂不是滑天下之大忌？难道他徐兵的地位比朝廷还高不成？众人皆是一愣：谋逆？什么谋逆？这怎么就扯上谋逆了？徐管家脸色大变，别人或许还没反应过来，但他马上就知道唐范打的是什么主意了。所谓丹书铁券，除谋反大逆，一切死刑可免之，但问题也就是出在这个谋反大逆上，若被扣上谋反罪名，自然连丹书铁券也保不了。 唐范，别忘了，这吉安地界可不是你一手遮天说了算的。 一怒之下，徐管家竟然直呼其名。唐范反问：徐遂与沈思为了陷害林真，一手谋划科举作弊案，如今案发，你等拒捕不说，还威胁朝廷命官，打算武力对抗官府， 不是要谋逆，又是什么？沈学才已经招供，当日他担心那五名评卷官走漏消息，故而求助于徐斌。徐斌告诉他勿需烦恼，结果转头那五人就死了。你徐家又作何解释？那五人身上的伤口与当日刺杀本官的武器如出一辙，徐家若非与逆贼有所勾结，又怎会豢养如此厉害的杀手刺客？本官怀疑那些刺客与白莲教妖徒有所关联。 你这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 是不是欲加之罪得搜了才知道。 给我搜！ 陆灵犀一马当先，带着官差们冲上前。徐宅家丁乌合之众见到官差来势汹汹，如何还敢顽抗，手下就软了几分，人一下子被冲散开来。陆灵犀等人便已冲了进去。徐管家的脸色极为难看，看着唐范的眼神简直恨之入骨。唐范双手拢袖，微微垂着头，不为所动。在陆灵犀和席明等人的带头搜捕下，徐宅被翻了个底儿朝天，连妇人住的内宅也没有放过，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半晌之后，陆灵犀他们带着人从后院出来，双手空空，对着唐范微微摇头。徐管家冷笑： 好啊，好得很。你不是说徐家有逆徒吗？怎么倒是什么都没搜出来呀？ 唐范看了他一眼：你家大少爷呢？ 你搜也搜了，有没有发现你不比我清楚吗？ 看来你们早已将徐穗送走了，不过我劝你们还是尽早将他送回来。谋划科举舞弊，这罪名不小，负罪潜逃，罪加一等。徐管家默然看他，不发一言。范知府等人都有些惴惴不安，他们一开始便不愿意过来，如今眼看唐范吃瘪毫无所获，原先的幸灾乐祸如今已经变成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连累。谭千户便低声道： 大人，事已至此，不如先回去再从长计议，留在这里也…… 在旁人看来，唐范今晚的确有些莽撞了，原本气势汹汹地过来，还无视徐家拿出丹书铁券，硬给人家扣上勾结白莲教的罪名，执意要搜其宅地，结果到头来却什么发现也没有，颜面尽失，贻笑大方。当着唐范的面，范知府和谭千户他们不敢说什么，私底下却还是忍不住腹诽。都说这位唐御史断案如神，难道以往便是靠这么粗暴查案得来的名声？唐范似乎也正等着这么一个台阶下，闻言便点点头： 也罢，今日就暂且放过你们一遭，希望你们知错能改，尽早将徐穗交出来，也免得吃苦头。 听见他的话，徐管家只是冷笑： 唐范，你等着，等我们老爷回来，定要将此奇耻大辱连本带利讨回来。 唐范只作未闻，带着范知府等人就走了。出了徐家大门，范知府忍不住了： 大人啊，徐斌肯定是上京求援去了，属下官直言，就算徐穗与舞弊案有关，也只是徐穗一个人的事，实无必要牵扯上整个徐家。 他说得很委婉，但实际上就是在指责唐范过于冲动鲁莽，只听信了沈坤修一面之词就跑来找徐家的麻烦，结果现在麻烦没找到，反而沾了一身腥。沈坤修闻言就沈笑一声： 哼，徐虽乃徐家长子，若无徐斌撑腰，他安敢嚣张？但凭徐穗一人 更不可能杀了那五名评卷官。此事若说没有徐斌插手，谁会相信？ 他心中其实恨极了徐穗怂恿沈思犯下这等大事，只是之前儿子没有暴露的时候，他自然要千方百计为其遮掩。现在沈思已经被牵出来了，如果徐穗却安然无恙，沈坤修是无论如何也不甘心的，所以他现在千方百计都要将徐穗给拖下水。唐范仿佛没有看见众人各异的心思，反倒还很厚道地安慰范知府：你不要过于担心，这件事情我心里有数，我力主查案，有责任自然也是由我来担，不会连累了你们的。 大人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下官岂是这等贪生怕死的小人？ 唐范又对沈坤修道：如今案情未明，在朝廷有所发落之前，还请沈学台与令公子迁到我住的那间官驿里，也好就近照应。韩青，你与沈学台回去一趟，务必保证沈大人父子安全。就近照应其实就是就近监视。沈坤修如今倒是出奇的好说话，他想必也早有预料，温言呜了一声，转身便跟着韩青离开了。沈坤修走后，唐范对其他人道：案子现在还有许多不清不楚的地方，但毫无疑问，徐家在其中肯定起了关键作用。沈学台幡然悔悟，回头是岸，这固然很好。徐家富甲一方，若真与白莲教有勾结，这桩就是足以引起朝廷重视的大案了。到时候，不单沈思可以从轻发落，尔等也能相应得到嘉许拔擢。言下之意，院士舞弊案只是一个小案子，跟乡试会试舞弊没法比，就算沈坤修认罪，沈思伏法，结果不过也就是那样。若能办成大案，大家才是有大功劳的。范知府等人心下好笑，你连徐家都搞不定，还要整成什么大案？经过方才那件事，大家对今晚跟着唐范过来都有些后悔，已经开始在想，下次唐范再想跟徐家过不去的时候，自己要用什么借口来推脱拒绝了。面对众人心不在焉的反应，唐范也不在意，又嘱咐了几句，便让他们各自带着人马散去。回到官驿之后，唐范便道：大家今夜都乏了，早些歇息吧。席明是汪直派来协助唐范的，他不常开口不代表他不会思考，此时便忍不住道： 大人，徐家与白莲教勾结的事情并无证据，那五名评卷官的死也仅仅是沈坤修的一面之词，单凭沈氏父子的指证是难以将徐家定罪的。 他本以为唐范听了自己的话会不高兴，谁知唐范却点点头：不错，徐家或许与评卷官的死有关，却未必就是跟白莲教勾结的主谋。席明略略一呆： 那既然如此，你方才给徐家乱扣罪名，不是受人把柄吗？今晚过去这么一通闹，到底又是为了什么？ 陆灵犀道： 以我拙见，唐大哥这是想要借徐家来转移旁人的注意力。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过将白莲教与科举案联系起来，他们也暂且可以看作两个独立又互相有关联的案子。起因便是徐穗与沈思二人想要捉弄陷害林真作弊，害得林真身败名裂，这一点沈坤修也承认了，你们都没有异议吧？众人都点点头。唐范以食指在茶杯里蘸了水，然后在红檀木桌面上画出一条线，在线的中间又画出一条分叉线。徐穗和沈思仅仅只是想让林真身败名裂，再也不能参加科举而已，根本没有必要杀人。所以从林真的死开始， 就可以分出另外一桩案子。 林逢源一口咬定林真是被沈坤秋逼迫自杀，言之凿凿，令人生疑。而我们也亲眼瞧见了林真的尸身，他并非自杀，乃是他杀。这一切林逢源显然是知情的。 不错，他不仅知情，还刻意在言行举止中泄露出来，令我们注意上那幅画。乔氏托腮坐在桌子旁边，好奇地问道： 哎，你们总说到那幅画，那到底是一幅怎么样的画？ 陆灵犀看了唐范一眼，见他没反对，就道： 一幅山水画，有山，有水，有树，有人，有舟，上面还有题诗。 这样的画不是很常见吗？为何会有问题？ 那画上的两句诗，远树两行山倒影，轻舟一叶水平流，合起来正好是一个字。在那之前，大家都没往这个方向想过，总以为是画上藏着什么秘密，甚至还觉得，说不定画上那个背影，就是凶手。